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天可怜见，香港何其不幸，出了一个卖港贼六八九，卖港贼六八九，卖港贼六八九。三年前本席在这里痛斥六八九没有诚信，喜欢讲大话，是一个人格卑下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治香港。卖港贼六八九，卖港贼六八九。 三年几以来道行逆施，天怒人怨，神憎鬼厌，但是他不但不知愧耻，还要挨痴必报以斗争为乐。 卖港贼六八九，卖港贼六八九。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翻亲大陆都要唱衰香港。卖港贼六八九，卖港贼六八九，唱衰香港。 他就叫我问他一个问题，就是问他几时死的。 卖港贼六八九，卖港贼六八九，唱衰香港六八九， 几时死的。 六八九先生，你的僭建问题不是单纯的僭建问题，而是公开向市民讲大话。你隐瞒僭建这个事实。 卖港贼六八九，卖港贼六八九，唱衰香港六八九。 几时死啊？几时死啊？ 六八九。 几时死啊？ 六八九。 你是一个讲大话、冇诚信、品格好卑下嘅人。 卖港贼六八九。 几时死啊？ 六八九。 我嘅问题系，你识正体字嘅，你咪净系识残体字噶，系咪？个丑字几多画啊？正体答我。 卖港贼六八九，卖港贼六八九，唱衰香港六八九。 几时死啊？ 我而家嘅问题系，作为一个小圈子产生嘅所谓行政长官，你控制几万亿嘅财政储备同埋外汇基金，统领十几万嘅公务， 请问议员， 你嘅人格咁卑下，你连个丑字写你都唔知，你仲唔立即鞠躬下台？ 卖港贼六八九， 几时死啊？ 六八九。 几时死啊？ 我的问题是，他做了咁多丑事，人格咁卑下，仲有咩颜面去管治香港？系咪应该立即下台？ 六八九，卖港，六八九，唱衰香港，六八九。 几时死啊？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一度系 My Radio 同 E2 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啦。今日咧有我日朗同埋 Joey 喺呢一度嘅，咁仲有淡仔喺度推紧麦啦。咁样好啦，咁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三号强风信号验证生效中啦。咁样 即系咪吹走咗机个咧？ 吹得走嘅三号强风信号。 我其實都幾大風下外面，即係雖然話得三號，我昨晚做街站完全個人都好似想吹走咁滯 喎。啊，其實都係都幾橫風橫雨，不過冇辦法啦，純粹冇乜嘢嘅。提下大家今日仲喺翻工嘅，因為只不過係三號強風信號嘅啫，八號就冇掛到嘅。係有子唔使翻啦，其他嘅即係翻工翻學嘅人士咧，依然係要繼續嘅咁樣。咁今日咧，我哋講啲乜嘢咧？今日係講關於中票嘅問題嘅，講關於選舉嘅問題嘅。咁啊，呢一個嘅消息咧，其實就係嚟自早幾日嘅新聞啊。咁一早幾日有個嘅傳媒就報道關於一個中票嘅問題嘅。咁啊，呢一個故事咧，其實係要由七月尾左右就開始講起噶。咁故事嘅主角咧就係郭先生。咁郭先生咧，咁啊，佢嘅婆婆咧就係喺上個月七月中嘅時間咧就係過咗身嘅。咁然之後咧，即係佢同佢屋企人咧就係即係去到佢婆婆咁啊就 執拾 啲遺物嘅時候咧就發現咗一封信嘅。咁而呢一封信咧就係喺七月十四號由選舉事務處去寄出嚟噶。咁啊呢一封信件咧咁打開嚟嘅時候咧就見到咧嗰封信咧係關於呢一個嘅選民登記嘅消息嘅。咁啊信件內容就話啦。本署在完成編制2016年的臨時選民登記冊後才完成你的申請，根據現行法例，選舉登記主任在改正臨時選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時，需先取得審裁官的批准，並以郵遞方式把有關結果通知申請人。選舉登記主任現獲得審裁官的批准，並會將你的姓名和最新提供的主要住址載於載行在2016年正式選民登記冊內。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應該就係話咧，有一個新嘅選民登記咧，就喺即係黃 成功登記咗喺呢個住址嗰度。 係啦，就成功登記咗郭先生嘅婆婆嘅屋企嗰度啦。咁、但係郭婆婆即係郭先生嘅婆婆，咁其實佢屋企其實就應該係理論上就得獨居長者婆婆自己住嘅啫。咁到底邊一個係登記咗做選民咧？咁樣咁睇一睇咧，發現咧原來就唔係阿婆婆咧就係登記咗選民喎，而係有一個佢根本就唔識嘅人咧就登記咗選民。 叫做黃 玲啊，係啦，一個叫黃玲嘅人就登記咗做選民。咁啊，郭先生佢自己姓郭啦，咁咁佢婆婆姓林噶啦，咁無啦啦就有一個姓黃嘅人就咧就登記咗成為咗。林婆婆屋企嗰一個嘅選民咁樣喎，咁我估怪啦，點解有一個佢三九唔識七嘅人咧，就係即係登記咗喺佢屋企婆婆地，佢婆婆屋企個地址嗰度咧咁樣，咁而且最古怪的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登記選民嗰一個嘅確認嘅時間咧，係喺嗰個選民登記冊完咗之後，即係五月二號嗰個截止期之後，而且係嗰個嘅選民登記冊係已經係刊憲咗之後咧，先至咧係將呢一個黃玲。嗰、那、一個名字擺入個登記冊嗰度， 係過埋呢個查閲期，因為個查閲期就係、是當時你過完選民登記，但係到呢個6月25號之前咧，某啲選民其實會收到封信，選管會嗰邊會要求翻你去寄翻你嘅住址證明，證明你係真係屬於嗰一區，屬於嗰個住址嘅。咁我都有收到嗰封嘢啦。咁但係佢其實就係過埋呢個咁嘅查閲期之後，先至話改地址而變成嗰一間屋嘅住户，話自己係嗰一間屋嘅住户，成為嗰一區嘅選民咁樣。 咁即係話呢一個黃先生，佢基本上咧就唔需要經過。首先第一樣嘢啦，佢係過咗嗰一個五月二號嘅截止時間先至去做登記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喺呢一個嘅刊憲之後，佢先至係後補將呢個名字加入個登記冊度啦。而且第三樣嘢嘅就係頭先祖兒所講嘅就係、是根本上呢一位黃先生，即使係喺過咗期啦，甚至乎喺嗰個刊憲之後先至登記啦，但係選舉事務處依然咧係喺唔需要查佢身份嘅情況之下，將佢嘅名擺入佢嗰個登記冊度，成為嗰一區嘅選民。咁而嗰一位黃先生咧，黃玲先生咧，咁其實咧佢就會成為咗呢個新界東嘅選民嚟嘅，因為嗰位林婆婆就住喺沙田嗰度嘅，咁而阿黃生就將佢個名字就包去沙田呢個住户嗰度，咁於是乎咧，佢喺今屆選舉入面將會成為呢一個2016年選舉入面嘅一個嘅新界東嘅一個嘅選民嘅。好啦，咁呢個好古怪嘅情況出現咗啦，咁於是乎阿郭先生就見到阿黃生就將佢個名字就加 家住咗喺婆婆嗰住址嗰度，咁、於是乎就問下呢一個嘅，佢就懷疑啦，可能喺中票嘅事件啦，咁於是乎佢咧就向呢個選舉事務處去查詢啦。佢喺7月27日嘅時候咧就打咗電話俾選舉事務處，就問下啦，啊到底啊點樣去處理呢一個懷疑係一個虛報選民嘅登記資料咧咁樣？咁啊咁但係咧選舉事務處嘅回覆咧就好好笑嘅， 個職員就話：，哎咁冇辦法啦，咁而家選民登記冊已經出咗，咁我哋淨係可以寫封信嗌佢唔好投票嘅啫。咁、因為如果佢投咗，咁又唔係嗰區嘅選民嘅話，咁就可能犯法啦。 係啦，咁啊郭生就問翻啦。咁你点样寄信追返佢呢咁样。 咁职员就话咁我哋就寄返去佢报称嘅地址啦。 咁佢报称嘅地址喺边度呢就係、是、阿林婆婆嘅屋企。好啦咁即係话除非有鬼魂喺嗰度啦。阿黄生嘅鬼魂喺入面啦。如果唔係嘅话阿黄生又点样可以得到林婆婆屋企嗰封信呢 成件事真係好無稽㗎喇咁究竟咁即係另一句說話講係根本你係冇辦法搵得返呢個黃玲先生出嚟、去令到佢唔好投票㗎啦。 係啊好啦咁其實呢如果大家即係3月至5月嗰段時間呢我哋喺議會公民都一直即係有去幫大家做選民登記啦。咁其實呢喺嗰個嘅做選民登記嗰個過程入面呢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嗰一個選民登記嗰一個嘅程序呢係異常地寬鬆 嘅。 因為即係譬如我哋即係去填嗰份表嘅時候呢都遇到好多嘅朋友就係寫錯嘢啊畫錯嘢啊然之後又喺旁邊又畫寫錯字又畫個烏蠅喺度又叉咗啊咁樣。咁就譬如就寫座數嗰度寫一個樓層啊嗰啲咁樣。即係寫到錯晒呢去到最後你交俾選舉事務處佢都係接受嗰個。 照收 係接受嗰個審批。 因為佢有分嗰啲幾多座啊幾多樓啊但係啲人成日都係 成 行一 串 咁寫完就算 啦。咁但係呢一個好古怪呢就係好多呢一啲寫錯晒嘅一個選民登記呢佢都係接受嘅。即係唔理嗰個表係有冇即係啱啱格式啊又或者有冇啲更改資料佢都係接受嘅。咁其實呢一個大家都想像到啦呢個就係方便即係有關當局啦，仲有一個可能就係、是、中票啊，又或者係即係增加選民嘅一個伎倆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呢一個 case 其實最古怪嘅地方係在於邊度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嘅 case 咧，就係因為佢係喺呢一個嘅刊憲之後啦，而且佢係喺呢一個嘅5月2號之後先至係作出一個選民登記啦。咁理論上佢係要得到審裁官嘅批准，咁、而審裁官。並非是選舉事務處的人員啦，亦都唔係行政機關的人員啦，係司法機關的人員嚟嘅。好啦，咁而當呢一個嘅選民登記係喺所謂嘅一個嘅截止時間之後啦，而且喺刊憲之後作出一個嘅批准嘅時候，嘅一個審核嘅時候，理論上係應該係以一個特殊嘅理由啦，又或者係有特別嘅原因啦，先至會批准呢一個過期嘅申請噶嘛。 係啊， 而且呢一個嘅申請係嚟自一個嘅審裁官、司法機關作出一個審批噶嘛。但係喺咁多咁不合理嘅一個申請嘅情況之下，今屆呢一個審裁官、司法機關嘅人員依然係批准咗有關嘅申請，而且係一個唔需要審批、唔需要一個複核嘅情況之下係過咗佢申請嘅， 亦都唔需要去交任何證明啦。好明顯地，如果有需要去交住址證明，就唔會可以發生到呢一件事啊。 係啊，係啊。咁而且咁，所以呢一個事件入面，其實大家係會想像到啦，到底選舉事務處又或者甚至乎司法機關嘅人員喺今屆嘅選舉入面，其實係有幾多類似嘅 case 係會中票中咗落有關嘅即係地區入面咧咁樣。咁而其實咧，相關嘅部門咧，或者相關嘅一啲嘅中票嘅人員咧，因為其實中票事件大家都好清楚，其實一定係發生咗噶啦。而且呢一個事件，好明顯係一個中票事件啦。亦都相信大家，如果你話佢寫錯咗啊，又或者係唔合理，寫錯咗，又或者係填錯地址，呢、這個相信大家都唔會相信。 有冇咁多寫錯地址啊？ 係啦，咁而且你會見到咧嗰個中票嘅集團啦，其實佢哋嗰個嘅嗰個中票嗰個方法咧，其實好多時咧都係會揾一啲。獨居老人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嗰個嘅活動能力啊，或者唔能夠照顧到自己嘅人咧，去作出一個中票嘅，因為貪佢哋唔能夠作出舉報嘛。 係啊，甚至乎一啲話廢置咗嘅舊樓嗰啲地址，你明知嗰個地方係冇人住嘅，咁就攞咗嗰個地址嚟寫，咁嗰啲人亦都唔會有人可以舉報到，因為根本你寄到去嗰個地方都冇人會收到嗰封信嘅。 係啦、啊，咁而喺呢單 case 上面咧，咁其實你都見到其實佢都揾一個係照自己。 自理能力比較差的婆婆去作出一個嘅即係中票嘅行為啦。因為其實咧，阿郭先生咧，即係都講翻佢婆婆嘅狀況啦。因為其實阿林婆婆咧，近年其實個身體都唔係咁好嘅，佢就左眼失明啦，右眼得三成視力啦。咁周圍望下，即係睇字啊，甚至乎你係即係去收信件嗰能力都係冇，都唔係。 因為你收信件嗰個地址有幾細粒先得嘅嗰個字，咁佢都唔會睇到究竟收到嘅信件有啲咩問題出現啦。 係啊，咁所以你喺呢一個 case 上面，你係會見到其實相信啦，有可能就係即係以一個嘅揾一啲能力唔高啊、自理能力比較差嘅婆婆嘅或者嘅一啲住户去中票就。貪佢哋就唔能夠即係去作出一個嘅上訴啊，或者審批，甚至乎貪佢哋根本就唔識睇個封信，係啦。因為你見到個封信其實係7月14日就已經寄出咗啦。咁但係去到23日，即係婆婆過身之後，先至係俾人發現咗呢封信嘅。咁如果佢嘅屋企人唔去懷疑呢封信嘅話，根本上呢件事咧，直頭唔會發生，唔會俾人發現添嘅。好啦，咁啊，其實咧呢一單事件咧，阿郭先生咧，佢依然係即係有作出一啲懷疑啦、查詢咁樣啦。因為其實佢都懷疑啦，因為其實婆婆啦，佢其實都經常咧有即係有去即係參加一啲嘅建制派嘅一啲嘅蛇仔餅種嘅一啲嘅活動啦，咁樣。咁其實咧，每一次呢一啲活動入面咧，嗰啲嘅政黨又或者嗰啲職員咧，都係會要求相關嘅婆婆老人家咧，係要填一啲嘅地址啊、電話嘅資料咁樣。咁所以咧，郭先生咧都係懷疑啊，到底會唔會係有啲相關嘅人員咧，係作立心不良啦，用呢一啲資料去做壞事咧咁樣。咁啊，其實咧，喺呢一個嘅制度底下咧，其實咧，見到有好多嘅一啲中票情況咧，即係譬如2011年區選嘅時候就發現有一個嘅有一屋七伙有一屋七姓十三人走去住，咁又譬如就又見到有各種唔同嘅情況啦，即係譬如喺油尖旺京士發選區入面有13個虛報地址咁樣啦，咁最後有8個人就係即係被罪名成立啦咁樣。咁其實喺過往好多屆選區入面都見到有好多嘅中票情況出現咗，咁而今屆選區入面咧我哋其實一直咧都係有一個估計嘅，就喺新界東選區入面咧，嗰個中票情況相信更係非常之嚴重。 咁絕對係啊，因為你新界東就係、所謂盛產一啲激進派議員嘅地方，係 啊，尤其是即係前激進派議員阿梁國雄啦， 前激進派議員 前激進派 政黨係啊，佢票倉嚟啊， 係啦，同埋即係相對叫做進步少少嘅泛民都會喺嗰個嘅選區入面出現啦。咁尤其是今屆即係連陳雲都即係出去即係出選嘅時候，咁嗰個戰況更加激烈啦。咁再加上2月嘅時候，新界東補選嘅時候，梁天琦拎66,000+票，令到港共政權係更加係即係嚇怕咗啦。於是乎係會，大家係可以想象到喺今屆選舉入面，尤其是今呢、這個 case 都係見到新界東上面出現嘅，即係沙田區出現嘅。其實會見到係新界東嗰個瘋狂中票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 佢亦都會見到梁天琦補選嘅時候攞到嗰66,000+票，其實。即系唔使谂都知嗰66,000+票其实真系本土派嘅铁票嚟。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佢66,000+票系讲系平均分配嘅话，系两席以上噶啦。咁所以即系为咗令到嗰一个嘅即系本土派或者激进派嗰个票数系唔能够足以系拎到更加多嘅议席咧，今届嘅选举入面咧见到系相信啦，相信嗰个中票情况系非常之严重啦。尤其是会见到激进或者尤其是会见到建制派嗰个票数咧系有可能系不断咁飙升。 是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会认为就系即系今届选举面啦，我哋系需要大量嘅人手去负责监察住，即系有冇作出一个嘅即系有一啲嘅不当嘅选举行为啊， 掌心雷啊 等等嘅情况出现啦、啊。咁 又话推轮椅，话行动不便，帮我推埋佢入去嗰啲咁样样，话佢知，跟住话佢自己一个人冇自理能力，所以要陪住扶住佢入去投票嗰啲，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出現。 係啊，尤其是即係當我哋即係熱普城呢個聯盟更嗰、那個聲勢更加咁浩大啦，五區有機會當選嘅情況之下咧，港共政權會用盡各種唔同方式咧，建制派都係會即係以各種唔同嘅做法啦，去將一啲票數種落去啦，又或者係推啲婆婆去走去投票咁樣， 一車一車咁樣送過去啦。咁所以路遠嘅， 咁所以咧今屆選舉咧，我哋五區都係要特別係要召喚啲人手啦，去幫我哋喺各區的投票站那都是要去監察住不同的一些嘅，即係有冇啲異樣的行為出現咗啦咁樣。咁所以咧五區我哋都需要咧監察投票的代理人，監察投，因為我哋而家咧喺選舉當日咧。 代理人就有兩款嘅、 嗯， 一款就係監察投票代理人，一款就係監察點票代理人。 有冇話每個站要有幾至少幾多個喺嗰度咁噶？ 嗱，因為根據嗰個選舉條例咧，咁就每同一時間啦，每張候選名單只係能夠有一位嘅代理人就走入去監察嘅啫。咁、 嗯、 所以咧，咁但係咧，每一個票站咧就能夠委任兩位嘅人士就進入嗰個票站嗰度嘅。 係、哦、啦， 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大量嘅人手去幫我哋即係做一個嘅監察投票嘅監察點票嘅代理人嘅一個工作啦，咁樣咁啊， 尤其是係監察投票啦，因為即係點票咧，我哋都仲可以夜晚完咗，咁我哋第二咪啲手足頂埋佢咯，係咪先？雖然就辛苦啲，咁最好大家可以做埋最好啦。咁但係投票嗰個時間咧，因為我哋都要有啲手足喺出邊做街站啊，咁所以有好多即係尤其是唔方便出樣啊，平時咁你又想即係你都係要求你一日出嚟幫下手啫，做監察投票咁樣，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過嚟幫下手啦。最緊要投票呢個時間啦，咁等我哋 free 翻少少手足嘅人手出嚟咧，可以繼續開街站。如果唔係咧，到時如果唔係我哋安排曬啲人去做監投票，跟住但系冇人开街站嘅时候，你嗰度都冇咗好多票啦，咁啊反而仲衰添。 系啊，咁所以 我哋呢啲可以由朝撑到落晚，撑到晚由朝企到落尾嗰啲人，就梗系去做街站啦。 系啊系啊，咁即系其实做嗰个监察投票代理人最紧要做啲咩咧？第一样嘢就系要睇住嗰个票箱一开始嘅时候，即系七点半开票箱之前嗰段时间咧，咁佢会叫你即系 check 下啲啊票箱有冇事啊 ，check 下个锁有冇问题啊，check 下啲封条有冇事 嗰啲 ，check 下呢啲咁样嘅嘢啦。咁就即系喺 check 嗰个过程入面，即系睇住开票箱嗰一下，有冇啲票喺入面啊？即系有冇即系做咗手脚啊咁样啦， 我系乱咁抌啲选票，明明投十号抌咗去五号嗰啲咁样。 系啊，系唔系呢个监察点票嗰边啫？监察投票嗰度咧，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先睇开票箱嗰一下，即系打开票箱 check 票箱嗰一下，票箱有冇问题？第二樣嘢就係咧，因為喺個票站入面，你仲要有其他嘅代理人喺入面，即係喺做緊嘢噶嘛，即係監察住噶嘛。咁、 嗯、 由於咧喺個票站入面咧就規定咗就唔能夠進行任何嘅一啲拉票嘅活動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 check 住到底喺嗰個票站入面有冇其他嘅即係候選人嘅代表咧喺個票站入面借啲走去投十號啊， 投幾號啊， 好啦，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嘅就 check 住佢哋有冇作出呢啲咁嘅行為啦。第三樣嘢咧就係睇住有冇啲掌心雷啊，仲有冇啲咩不當嘅啲宣傳行為啊？又或者有冇睇住有冇啲人即係借啲嘢就去推輪椅幫阿婆婆即係走去投票啊？嗰啲都要 check 住嘅。咁所以我哋好需要咧，每一區每一個票唔係每一區每一個票站都需要咧人手去幫我哋咧做一個監察投票代理人嘅。咁啊嗰、那個人數係多嘅，係講緊上百幾百人幾百人咁去即係 因為我哋每一區都起碼幾十個票站啦，係 唔係幾十啊？即係新界西170多個票站， 170多個 投票站咁樣。咁如果每個投票站每任兩個人嘅話，講緊要成300多人去做一個， 淨係一個新界西啫喎。 係啦，咁啊，其他區都要講幾廿個代理人啦，即係譬如新界， 即係就算少啲嘅九東嘅，即係算係比較少啲，都係講緊80個啦。咁、 嗯、 即係其實大家預翻九西同埋廣都，大概都 around 呢個數噶啦。咁所以你即係基本上起碼每一區我哋都需要200個人，即係淨係監投票嗰度係啦。每一區大概需要200至300人， 加埋要成1000個人噶咯。 係啦，再加埋即係如果可以再多少少人嘅話，去幫我哋做埋點票就更加好，因為費事啲手足即係由朝頭早7點踩到夜晚11點咧，都崩潰啦嘛。再踩埋點票啊，比較辛苦啲。不過 唔系辛苦嘅问题啊，到时候即系眼都未擘唔大嘅时候，我哋点样监点票呢？ 系啦，咁所以每一区都好需要各位嘅朋友去帮手，我哋做一个监察投票同监察点票嘅代理人啦，咁样咁所以喺今日开始啦，其实亦琴日开始啦，大家已经系可以去到各区嘅办事处咧做一个登记嘅。咁啊，登记嘅过程咧，除咗系即系签嗰份嘅即系委任书之外咧，亦都系要即系作出一个保密声明嘅一个协议嘅。咁、嗯、啊，保密声明咧，咁其实大家可以 print 嗰份 form 出嚟啦。咁填完你个名，填完你嘅地址之后咧，就拎嗰张 form 就去各区嘅民政事务处度做一个宣誓。咁样你再连同埋嗰一个嘅委任书递交咗之后咧，咁就可以正式成为嗰一个嘅代理人嘅啦。 咁、那个宣誓有冇限期？几时要宣誓？ 那个宣誓其实咧，你喺9月4日之前咧都可以作出宣誓嘅。总之，你喺投票当日。俾到一張已經宣咗誓嘅保密聲明俾個選舉票站主任去睇嘅話咧，已經係 OK 嘅啦。咁、嗯、當然咧，9月4日星期日啦，9月3日就星期六啦。咁所以大家咧，最遲9月2日咧就要作出你嘅保密聲明嘅宣誓啦。咁樣 係當然盡量盡快啦。 係啊，我琴日都宣咗誓啦。咁樣咁、哦、所以希望各位咧盡快就係作出各種嘅即係。 幫我哋進行一個監察點票啦，監察投票嘅代理人，就令到咧我哋呢一個嘅選舉入面咧，就唔好再有即係我頭先所講嘅各種唔同嘅中票啊、掌心雷等等嘅情況啦。咁所以希望各位多啲人嚟幫手嘅話咧，就大家每一位嘅手足或者每一位支持者都可以做少啲嘢，因為如果我得180多位朋友嚟做監察投點票代理人嘅話，監察投票代理人嘅話，咁嗰一位手足嗰位支持者就可能要企曬成日嘅，就要監察監望曬成日咁樣嘅。 都冇辦法一眼關七咁樣望曬咁多人嚟投票嗰啲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可能300-400人嚟做，即係幫一區去做一個監察投票嘅話，咁可能大家每人5個鐘頭6個鐘頭，咁就可以去休息或者做一個嘅拉票工作嘅話，咁我哋都能夠即係 free 多啲人手咁樣啦，咁樣係啦。咁所以結論咧都係咧多啲人付出就少啲人犧牲，咁所以希望各位。今日開始就可以咧去到各區嘅辦事處嗰度咧，地區辦事處嗰度咧，就係登記成為呢個監察投票同埋監察點票嘅代理人啦。咁樣 盡快登記啦！你如果唔係你哋都要分翻每個人去邊個票站嗰啲咁樣噶嘛？ 係啦，咁樣 係啦，同埋報一報數俾大家。九東咧，而家啱啱派人同翻我講咧 ，total 夾埋我哋應該係有30個人嘅。咁所以我仲需要多唔係好多啫，130個人幫手監投票嗱，淨係講咗監投票先，係咪先？即係未計點票，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多報名啦。 另外30個人左右，另外 咧就即係我哋都喺度睇翻關於即係投票日相關嘅資訊啦。咁啊講起啲點票嗰一啲咧，我哋琴日開會嘅時候 check 翻啲地點咧，咁今年就而家睇到啲點票唔係即係投票站嗰啲位置啊。就比較古怪啊，即係譬如你可能嗰啲票站位置佢唔係順住 number 咁樣相連嘅，即係譬如呢個係1號，跟住隔離嗰一個係3號嘅咁樣，咁就懷疑啲票站咧就會係即係刻意去到一啲同你過往有啲分別， 即係有啲票站係俾人刪除咗，令到你嗰票站嘅位置 係啦係啦，咁啊令到你難去啲，咁就即係有咁嘅嫌疑，就係覺得佢係專登去刪除咗一啲方便大家去，令到大家難啲去到投票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你去投票當日咧，咁啊睇一睇你自己嗰一個信件先，咁佢會話翻俾你聽，你投票嗰一個票站喺邊一度嘅。同埋咧，如果你亦都係呼籲咗你啲朋友係到時應承咗你會去投票噶啦，咁你都幫一幫佢哋睇下佢哋投票嗰個票站喺邊度，因為有時咧，即係投票呢家嘢講順唔順手嘅啫嘛。有時咁啱，我過去幾年我投開嗰、那個喺嗰間小學度投，跟住今年去到嗰度，佢話我唔係喎，梗係咁啊，咁算啦，由佢唔投啦，冇所謂。好多事都係咁啊， 佢錯咗就由佢啦。 尤其是你哋要明白，基本上咧，建制嗰啲票就好實淨噶嘛，即係你哋明白噶啦，一車車咁過去好實淨啊嘛。 唔會去錯地方，一車車。 但係即係基本上即係唔好話支持支唔支持我哋啊！基本上支持民主嗰啲 so call 支持民主嗰啲人咧，基本上投票比較鬆散嘅。你叫佢麻煩少少，佢就唔投啊！ 其實嗰啲都係合法民嘅啫。 係係，所以就即係所以就希望大家即係如果你有啲朋友係即係同你講咗會投嘅，咁你就幫一幫佢睇一睇嗰封信，睇下佢到時去邊度投。如果可以嘅話咧，咁你就直頭陪埋佢去投，咁咪會比較穩陣啦。 系啦，咁样系啦，咁啊，系咁多先啦。咁今节咧就先讲到呢度，下一节再继续讲啊。